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周迷穿一身利落的喀色西装，全程微笑倾听，留心着向威的一举一动。他诚然契合着衣香鬓影的场合，可又有一种金粉玉屑里走一遭却半点浮华不沾衣的清寂。不知过了多久，周迷凑近向威耳语了什么，随即站起身来，大抵是要去一趟洗手间。谭燕西也没出声，就这么看着他，直到他不经意的目光扫过来，脚下明显的一个顿步，而后他淡淡地冲他笑了笑，微微地颔了颔手。这礼貌里没有半点强撑的淡然，因为周迷看他的目光和看一个普通的熟人别无二致。谭燕西一时间心脏陡悬，他白白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这些年，那些所谓城府喜怒不形于色的自我规训，此时此刻全部顶用。他甚至连礼貌都给忘了，没回他的招呼，只站在那儿冷然且面无表情地瞧着他从自己跟前走过去。谭燕西公司里这一阵员工十丈开外，见他就躲，凡他过处噤若寒蝉，没谁敢这时候头铁去汇报工作。这么冷面修罗的气场，谁靠近谁遭殃。大家有事都叫隐策去代为传达。 那毕竟是你亲表兄的，自家人总会多三分顾忌。 自家人骂起来更不留情面。 哎，韩总到底怎么了？ 尹策也了解不清楚，只大约知道 失恋了吧。 结果根本没人信。 扯淡，你说谭总是得了不治之症都更靠谱些。 这天谭总在晨会上将一个小管理给训得狗血淋头，这小管理摘了黑框眼镜在那偷偷抹眼泪，一米八的汉子委屈得像个三岁小孩。尹策觉得自己作为谭燕西的左膀右臂，是该冒死进谏了，便趁着会议结束的时候跟过去问谭燕西： 三哥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我能遇到什么事儿？ 要是觉得压力大可以去休个假。 谭燕西瞧过来的目光凉飕飕的，仿佛在说，蠢货，现在就想篡位，还早了一百年。尹策无语凝噎。正这时候，谭燕西手机进来一个电话，非常稀奇，是祝思南打来的。上回退婚那事儿，祝思南替他在祝家说了不少好话，才叫事情尚算和平的解决，不至于真闹到谭祝两家断绝往来。谭燕西自知是欠了祝思南一个人情，说出去人人都知道祝小姐是被谭三退了婚，多少算个笑话。要不是祝思南这从小在人唾沫星子里游泳练就的钢铁心，换成其他人恐怕早就上门来骂他八辈祖宗了。祝思南开门见山，来找他还人情的。他有个读大四的朋友在找实习，想委托他帮忙安插个岗位，能正儿八经的跟着锻炼做实事的那种。不用祝思南说的明白，谭燕西就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朋友，祝小姐跟着玩养成小鲜肉呢。 哎呀，祝家偌大的家业要我安排实习啊？ 屁话这么多，你就说行不行吧。 你把简历递上来，我叫HR先看看。 谢谢。 祝思南说声谢谢，刚准备挂，谭燕西又忽然叫住他。 哎，你在北城有空吗？ 干嘛？ 请你喝顿酒啊。 哼，我这是听见了什么会折寿的话啊。 两人找了个清吧，酒一开，谭燕西也挺开门见山，他身边这些狐朋狗友是指望不上了，他认识的人里头了解谈恋爱这事儿又了解女人的，他就数得出他这一个。祝思南一听有八卦可听，来了兴趣。他也是后头才知道，谭燕西退婚居然是为了一个女人，也因为这他才真就对他高看两眼。这么市侩的谭三还能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祝思南做洗耳恭听状。 快说快说，我倒要听听是哪位美女不长眼。 可能因为真跟祝思南打过的交道不多，他对身边人谁都不知如何开口的话题跟他倒能说得出口，便从头跟他捋了一遍。听完后，祝思南的第一反应是： 我见过他。 谭燕西愣了下，祝思南跟他确认： 向威身边那个女助理，眼睛是这样的。 他伸出一只手指，将自己的眼尾微微地往上一扯， 有点像小狐狸，怪好看的。 嗯， 我之前谈了个意大利的男模特，有回跟他在米兰吃饭，那饭局向威也在。你说的这个姑娘一直跟着向威，漂亮爽利，该做的事情做得分毫不错，又不会喧宾夺主，多好一姑娘啊，可惜就眼光不行。 谭燕西已经习惯了祝思南这叫人火大的说话方式，也懒得跟他计较，只问他有什么想法可让他参考参考。祝思南吃了一声： 我是真瞧不起我们这圈子里的男人，叫主动送上门的女人惯坏了，以为女人都唯利是图，钱权名利总得图一样，如果女人不肯点头，那一定是给的还不够多。你们就是不懂，男女之间有爱有平等还有尊重，很显然你说的和我仅仅一面之缘观察而得的这个周小姐，她真就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能哄得好的。 祝思南将她从头打量到脚，十足的鄙薄。 她不过是独具慧眼，瞧出来你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最深层，还有那么一点真心，一点可取之处，人家就图这，想给你个废物利用的机会，你偏不，你偏要继续跟他展示你究竟能变着多少法子证明你自己真的败絮其中。哎呀， 他话说的难听极了，原以为谭燕西这傲慢的公子脾气无论如何也该甩脸子了吧，难得的他竟没有，只神色漠然沉默地听着，好像就等着有人来骂他这一顿一样。祝思南一个反骨仔，人生信条就是一个偏不，谭燕西一副受教的模样，他反而不乐意继续骂下去了，只最后总结陈词： 周小姐真真好脾气呀、啊，工作的好好的，被你们游手好闲的公子哥骗过去，就为了叫人观赏新奇的瞧瞧，能叫你谭三折腰的人是个什么模样？你说他怎么还跟你那些朋友应酬得下去呢？他何该抽你两巴掌，叫你知道女人都是有脾气的。知足吧，你一生遇不到第二个会这么爱你包容你的女人了，还跑来问我有什么可问的，等价交换懂吗？谭公子，真心才能换真心。 他喝了杯中的酒，已然走出去了，又转过身来手指着他，最后提醒一句： 还有啊，别瞧不起任何人的工作，哪怕他一个月薪水还不够你一晚上输的，但只要他还能自己买得起面包，就未必会要你施舍的爱情。 祝思南踩着高跟鞋风风火火地走了。谭燕西将杯子里还剩的酒一口咽下，过喉处辛辣微苦。许是寒潮来袭没注意保暖，许是这一阵忙起工作来晨昏颠倒，又没规律饮食，谭燕西生了一场肠胃病。前头尹策还劝他，当老板的不必要这么拼，身体要紧。当然他也没敢往深里劝，因为知道了三哥这一阵的反常是心病。谭燕西未尝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分散注意力的意思，结果一场病伤得前功尽弃。他在姚妈那儿闭关静养，工作上的事莫妮卡汇报给他，会议或者筹作一概推了。别人不敢管他的事，姚妈不一样。他一边给他熬粥，一边不住地念叨： 唉，你是我从小照顾长大的，你就当是我这个老婆子不识抬举，倚老卖老。燕西，你怎么翻过了30岁的关头之后还越活越回去了？我半截入土的人管不了你太久了，你得管好你自己呀。 谭燕西笑笑，挺乖觉听训的态度。姚妈又开口： 我儿子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 姚妈的儿子得肺癌去世了。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